第六十三回，二僧当怪闹龙宫，群圣图邪获宝贝。却说既在国王与大小公卿见孙大圣与八戒腾云驾雾，提着两个小妖飘然而去，一个个朝天礼拜道：“ 话不虚传，今日方知有此辈神仙活佛。” 又见他远去无踪，却拜谢三藏沙僧道：“ 寡人肉眼凡胎，只知高徒有力量，拿住妖贼便了，岂知乃腾云驾雾之上仙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贫僧无些法力，一路上多亏这三个小徒。”沙僧道：“ 不瞒陛下说，我大师兄乃齐天大圣鬼医，他曾大闹天宫，使一条金箍棒，十万天兵无一个对手，只闹得太上老君害怕，玉皇大帝心惊。我二师兄乃天蓬元帅国政，他也曾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，唯我弟子无法力，乃卷帘大将受戒。于弟兄若干别事无能，若说擒妖缚怪、拿贼捕王、伏虎降龙、欺天弄井，以致搅海翻江之类，略通一二。这腾云驾雾、幻雨呼风，与那幻斗移星、丹山赶月，特于事耳，何足道哉？”国王闻言，欲十分加敬，请唐僧上座，口口称为老佛，将沙僧等皆称为菩萨。满朝文武欣然，一国黎民顶礼不提。却说孙大圣与八戒驾着狂风，把两个小妖射到乱石山碧波潭，定住云头，将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气，叫变，变作一把戒刀，将一个黑衣怪割了耳朵，鲶鱼精割了下唇，撇在水里，喝道：“ 快早去对那万圣龙王报知，说我齐天大圣孙爷爷在此，着他即送祭在国金光四圣的宝贝出来，免他一条性命。若蹦半个步子，我将这潭水搅尽，叫他一门老幼遭诛。” 那两个小妖得了命，腹痛逃生，拖着索索促入水内，唬的那些圆陀龟鳖、虾蟹鱼精都来围住问道：“ 你两个为何拖绳带锁？” 一个掩着耳摇头摆尾，一个捂着嘴跌脚捶胸，都嚷嚷闹闹，竟上龙王宫殿报：“ 大王祸事了。” 那万圣龙王正与九头驸马饮酒，忽见他两个来，即停杯问何祸事。那两个即告道：“ 昨夜寻蓝被唐僧孙行者扫塔捉获，用铁锁拴锁，今早见国王，又被那行者与猪八戒抓着我两个，一个割了耳朵，一个割了嘴唇，抛在水中着我来报，要锁那塔顶宝贝。” 遂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。那老龙听说是孙行者齐天大圣，唬得魂不附体，破散九霄，战兢兢对驸马道：“ 贤婿呀，别个来还好计较，若果是他，却不善也。” 驸马笑道：“ 太岳放心，于旭似又学了些武艺，四海之内也会过几个豪杰，怕他作甚？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，管取那厮缩手归降，不敢仰视。” 好妖怪，即纵身披挂了，使一般武器叫做月牙铲，不出宫分开水道，在水上面叫道：“ 是什么齐天大圣敢上来纳命？” 行者与八戒立在岸边，观看那妖精怎生打扮。戴一顶烂银盔，光漆白雪，冠一副兜鍪甲，亮敌秋霜，上罩着锦襟袍，真个是彩云笼玉，腰束着西文带，果然像花蟒缠金，手执着月牙铲，霞光电掣，脚穿着猪皮靴，水力波分，远看时一头一面，近堵处四面皆人， 前有眼，后有眼，八方通见，左也口，右也口，九口言论。一声吆喝长空震，四鹤飞鸣贯九尘。他见无人对答，又叫一声， 哪个是齐天大圣？ 行者按一按金箍，理一理铁棒，道， 老僧便是。 那怪道，你家居何处，身出何方，怎生得到祭赛国与那国王守塔，却大胆祸我头目，又敢行凶，尚无宝山所战。行者骂道， 你这贼怪，原来不识你孙爷爷哩，你上前听我道。老孙祖住花果山，大海之间水帘洞，自幼修成不坏身，玉皇封我齐天圣，只因大闹斗牛宫，天上诸神难取胜，当请如来斩妙高，无边智慧非凡用，为凡筋斗赌神通，手化为山压我重，整到如今500年，观音劝解方逃命。大唐三藏上西天，远拜灵山求佛送，解脱武身保护他，炼魔净怪从修行。路逢西域祭赛城，驱害僧人三代命，我等慈悲问旧情，乃因塔上无光应，武师扫塔探分明，夜至三更天籁尽，捉住鱼精取尸供，他言汝等偷宝珍，何朋为道有龙王，攻赌联名称万圣，学于蛟林塔上光，将他宝贝偷来用，殿前供状更无虚，我奉君言成此境，所以相寻所战争，不须再问孙爷姓，快将宝贝献还他，免如老少全家命，若敢无知成圣强，叫你水河山腿都曾登。 那驸马闻言冷笑道，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，没要紧罗织管事，我偷他的宝贝，你取你的经文，与你何干，却来私斗。行者道， 这贼怪甚不搭理，我虽不受国王的恩惠，不识他的水米，不该与他出力，但是你偷他的宝贝，污他的宝塔，屡年凄苦金光寺僧人，他是我一门同气，我怎么不与他出力，辨明冤枉。 驸马道，你既如此，想是要行赌赛，常言道吾不善作，但只怕起手处不得留情，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，误了你去取经。行者大怒骂道， 这泼贼怪有甚强能，敢开大口，走上来吃老爷一棒。 那驸马更不心慌，把月牙铲架住铁棒，就在那乱石山头，这一场真个豪杀。妖魔盗宝塔无光，行者擒妖报国王，小怪逃生回水内，老龙破胆各商量，九头驸马施威武，披挂前来斩素强，怒发齐天孙大圣，金箍棒起十分刚，那怪物九个头颅18眼，前前后后放毫光，这行者一双铁臂千斤力，矮矮纷纷并瑞祥，铲似一阳出现月，棒如万里变飞霜。他说，你无甘休把不平报，我道 棒赢铲架争高下，不见输赢恋战场。他两个往往来来斗经30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猪八戒立在山前，见他们站到酣美之处，举着铁耙从妖精背后一住，原来那怪9个头，转转都是眼睛，看得明白。见八戒在背后来时，及时铲尊架着铁耙，铲头抵着铁棒，又耐战5-7合，挡不得前后齐轮，他却打个滚腾空跳起，现了本相，乃是一个9头虫。观其形象十分恶，见此身魔怕杀人，他生得毛羽铺锦，团身结序， 方圆有丈二规模，长短似圆坨样质，两只脚尖利如钩，九个头散环一处，展开翅极善飞翔，纵大鹏无他力气，发起声远震天涯，比仙鹤还能高丽，眼多闪着黄金光，气傲不同凡鸟类。猪八戒看见心惊道： 哥，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，是甚血气生死禽兽也。 行者道： 真个罕有，等我赶上打去。 豪大圣急纵祥云跳在空中，使铁棒照头便打，那怪物大显身，展翅斜飞，嗖的打个转身，掠到山前，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，张开口如血盆相似，把八戒一口咬着鬃，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内而去，及至龙宫外，还变作前翻模样，将八戒置于地上，叫小的们何在？那里面轻薄李贵之鱼精，龟鳖圆陀之界怪，一拥其来，道声 有。 驸马道：把这个和尚绑在那里，与我寻蓝的小卒报仇。众经推推嚷嚷，抬进八戒去时，那老龙王欢喜迎出道： 贤婿有功，怎生捉他来也？ 那驸马把前向缘故说了一遍，老龙王即命排酒贺功不提。却说孙行者见妖精擒了八戒，心中惧道： 这厮嫩般厉害，我待回朝见师，恐那国王笑我，但要开言骂战，曾奈我又单身，况水面之事不惯，且等我变化了进去，看那怪把呆子怎生摆布，若得变，且偷他出来干事。 郝大圣念着诀，摇身一变，还变做一个螃蟹，翠于水内，进至牌楼之前。原来这条路是他前番犀牛魔王到金睛兽所熟了的，直到那宫阙之下横爬过去，又见那老龙王与九头虫合家欢喜饮酒，行者不敢近前，爬过东廊之下，见几个虾精蟹精纷纷云云耍子，行者听了一会儿言语，就学语学话问道： 驸马爷爷拿来的那长嘴和尚这会儿死了不曾？ 众金道： 不曾死，附在那西廊下横的不是。 行者听说，又轻轻地爬过西廊，整个那呆子绑在柱上横里。行者近前道： 八戒，认得我吗？ 八戒听得声音，知是行者，道： 哥哥，怎么了？反被这厮捉住我也。 行者四顾无人，将钱咬断锁子叫走。那呆子脱了手道： 哥哥，我的兵器被他收了，又奈何？ 行者道： 你可知收在哪里？ 八戒道： 当被那怪拿上宫殿去了。 行者道： 你先去牌楼下等我。 八戒逃生，悄悄地溜出，行者附身爬上宫殿，观看右手下有光彩森森，乃是八戒的钉耙放光，使个隐身法将耙偷出，到楼牌下叫声： 八戒，解兵器。 呆子得了耙，便道： 哥哥，你先走，等老猪打进宫殿，若得胜就捉住他一家子，若不胜败出来，你在这潭岸上救应。 行者大喜，只叫仔细。八戒道： 不怕他，水里本事我略有些。 行者丢了他，复出水面不提。这八戒竖了造纸多，双手缠耙，一声喊打将进去，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宫殿，吆喝道： 不好了，长嘴和尚挣断绳反打进来了。 那老龙与九头虫并一家子俱措手不及，跳起来躲躲藏藏， 这呆子不顾死活，闯上宫殿，一路爬，筑破门扇，打破桌椅，把些吃酒的家伙之类尽皆打碎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木母遭逢谁怪禽，心猿不舍苦相寻，暗施巧计偷开锁，大显神威怒恨深。驸马忙携公主躲，龙王站立绝声音。水宫降却门窗损，龙子龙孙尽没魂。这一场被八戒把戴帽瓶打得粉碎，珊瑚树灌得凋零。那九头虫将公主安藏在内，汲取月牙铲赶至前宫，喝道：泼笨使至，怎敢欺心惊吾眷族。八戒骂道： 这贼怪，你焉敢将我捉来，这场不干我事，是你请我来家打的，快拿宝贝还我，回见国王了事，不然绝不饶你一家命也。 那怪哪肯容情，咬定牙齿与八戒交锋。那老龙才定了神思，领龙子龙孙各执刀枪齐来攻去。八戒见尸体不邪，虚晃一爬撤身就走。那老龙率众追来，须臾窜出水中，都到潭面上翻腾。却说孙行者立于潭岸等候，忽见他们追赶八戒出离水中，就半踏云雾，撤铁棒，喝声： 休走！ 只一下把个老龙头打得稀烂，可怜雪见潭中洪水泛，尸飘浪上败鳞浮。唬得那龙子龙孙个个逃命，九头驸马收龙尸转宫而去。行者与八戒且不追喜，回上岸备言前世。八戒道： 这厮锐气挫了，被我那一路爬打进去时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魂飞魄散，正与那驸马厮斗，却被老龙王赶着，却亏了你打死。那厮们回去一定停丧挂孝，绝不肯出来，今又天色晚了，却怎奈何。 行者道： 管什么天晚，趁此机会你还下去攻战，务必取出宝贝方可回朝。 那呆子一览情书，洋洋推脱。行者催逼道： 兄弟不必多疑，还像刚才引出来，等我打他。 二人正自商量，只听得狂风滚滚，残雾阴阴，忽从东方进往南去。行者仔细观看，乃二郎显圣领眉山六兄弟，驾着鹰犬，挑着糊涂，抬着张禄，一个个腰胯弯弓，手持利刃，纵风雾踊跃而来。行者道： 八戒，那是我七圣兄弟，倒好留请他们与我助阵，若得成功，倒是一场大机会也。 八戒道： 既是兄弟，即该留情。 行者道： 但内有显圣大哥，我曾受他降服，不好见他。你去拦住云头，叫道：真君且略住住，齐天大圣在此进拜，他若听见是我，断然住了，待他安下，我却好见。 那呆子急纵云头上山拦住，厉声高叫道： 真君且慢车驾，有齐天大圣请见礼。 那爷爷见说，急传令，就停住六兄弟与八戒相见毕，问 齐天大圣何在。 八戒道： 现在山下听呼唤的。 二郎道： 兄弟们快去请来。 六兄弟乃是康、张、姚、李、郭、直，个个出营叫道： 孙悟空哥哥，大哥有请。 行者上前对众作礼，遂同上山。二郎爷爷迎见，携手相搀，一同相见道： 大圣，你去脱大难，受戒沙门，可日公完高登莲座，可贺可贺。 行者道：“ 不敢，相蒙莫大之恩，未敢思许之报。虽然脱难西行，未知功行如何。因今入狱记在国，搭救僧众，在此擒妖索宝，偶见兄长车驾，大胆请留一柱。微神兄长自何而来？肯见爱否？” 二郎笑道：“我因闲暇无事，同众兄弟采猎而回，幸蒙大圣不弃刘慧，足感故旧之情。若命协力降妖，敢不如命。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贼。” 六圣道：“大哥忘了，此间是乱石山，山下乃碧波潭，万圣之龙宫也。”二郎惊讶道：“ 万圣老龙却不生事，怎么敢偷塔宝？” 行者道：“ 他近日招了一个驸马，乃是九头虫成精，他狼仗两个做贼，将祭在国下了一场血雨，把金光寺塔顶舍利佛宝偷来。那国王不解其意，苦拿着僧人拷打，是我师父慈悲，夜来扫塔，当被我在塔上拿住两个小妖，是他差来寻探的。今早押赴朝中，时时供招了。那国王就请我师收降，师命我等到此。先一场战，被九头虫腰里伸出一个头来，把八戒衔了去。我却变化下水，解了八戒。才然大战一场，是我把老龙打死，那厮们收尸挂孝去了。我两个正义所战，却见兄长仪仗降临，故此轻毒也。” 二郎道：“ 既伤了老龙，正好与他攻击，是那厮不能措手，却不连窝巢都灭绝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虽是如此，乃天晚和。” 二郎道：“ 兵家云，争不待时，何怕天晚？” 康瑶郭直道：“ 大哥莫忙，那厮家眷在此，料无去处。孙二哥也是贵客，朱刚烈又归了正果，我们营内有随带的酒肴，叫小的们起火，就此铺设，一则与二位贺喜，二来也当叙情。且欢会这一夜，待天明所战何迟？” 二郎大喜道：“ 贤弟说的极当， 却命小校安排。” 行者道：“ 列位盛情不敢顾去，但四座和尚都是斋戒，恐荤素不便。” 二郎道：“ 有素果品，酒也是素的。” 众兄弟在星月光前沐天席地，举杯叙旧，正是寂寞更长，欢愉夜短，早不觉东方发白。那八戒几盅酒吃得兴抖抖的道：“ 天将明了，等老猪下水去索战也。” 二郎道：“ 元帅仔细，只要引他出来，我兄弟们好下手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我晓得，我晓得。 你看他连衣缠爬，使分水法跳降下去，径至那牌楼下。”发声喊打入殿内，此时那龙子披了麻，看着龙师哭，龙孙与那驸马在后面收拾棺材里。这八戒骂上前，手起处爬头着重，把个龙子夹脑连头一爬住了九个窟窿，唬得那龙婆一众往里乱跑，哭道：“ 长嘴和尚又把我儿打死了。” 那驸马闻言，及时月牙铲，带龙孙往外杀来。这八戒举耙迎敌，且战且退，跳出水中。这岸上齐天大圣与七兄弟一拥上前，刀枪乱扎，把个龙孙剁成几段肉饼。那驸马箭不停的在山前打个滚，又现了本相，展开翅旋绕飞腾。二郎汲取金弓，安上银弹，扯满弓往上就打。那怪急杀翅，掠到边前，又咬二郎半腰里，才伸出一个头来，被那头细犬窜上去，汪的一口 把头血淋淋的咬僵下来，那怪物腹痛逃生，竟投北海而去。八戒便要赶去，行者止住道：“ 且莫赶他，正是穷寇勿追，他被细犬咬了头，必定是多死少生。等我变作他的模样，你分开水路，赶我进去，寻那公主，诈他宝贝来也。” 二郎与六圣道：“ 不赶他倒也罢了，只是疑这种类在世，必为后人之害。至今有个九头虫滴血，是疑种也。” 那八戒一言，分开水路，行者便作怪象前走，八戒吆吆喝喝后追，渐渐追至龙宫，只见那万圣公主道：“ 驸马，怎么这等慌张？” 行者道：“那八戒得胜，把我赶将进来，绝道不能敌他。你快把宝贝好生藏了。” 那公主急忙难识真假，急于后殿取出一个浑金匣子来，递于行者道：“ 这是佛宝。” 又取出一个白玉匣子，也递于行者道：“ 这是九叶灵芝。你拿着宝贝藏去，等我与猪八戒斗上两三合，挡住他，你将宝贝收好了，再出来与他合战。” 行者将两个匣收在身边，把脸一抹，现了本相道：“ 公主，你看我可是驸马吗？” 公主慌了，便要抢夺匣子， 被八戒跑上去啄背一耙，助倒在地。还有一个老龙婆撤身就走，被八戒扯住，举耙才住。行者道：“ 且住，莫打死他，留个活的好去国内建功。” 遂将龙婆提出水面，行者随后捧着两个匣子上岸，对二郎道：“ 敢兄长威力，得了宝贝，扫尽妖贼也。” 二郎道：“ 一则是那国王洪福齐天，二则是坤玉神通无量，我等何功之有？” 兄弟们俱道：“ 孙二哥既已功成，我们就此告别。” 行者感谢不尽，欲留同见国王，诸公不肯，遂率众回灌口去祭。 行者捧着匣子，八戒拖着龙婆，半云半雾顷刻间到了国内。原来那金光寺解脱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，忽见他两个云雾定时，近前磕头礼拜，接入城中。那国王与唐僧正在殿上讲论，这里有先走的和尚仗着胆入朝门奏道：“ 万岁，孙都二老爷擒贼获宝而来也。” 那国王听说，连忙下殿，供唐僧沙僧迎着称谢神功不尽，随命排筵谢恩。三藏道：“ 且不惜赐饮，着小徒归了塔中之宝，方可饮宴。” 三藏又问行者道：“汝等昨日离国，怎么今日才来？” 行者把那战驸马、打龙王、逢真君、拜妖怪及变化诈宝贝之事细说了一遍。三藏与国王、大小文武俱喜之不胜。 国王又问：“龙婆能人言与否？” 八戒道：“ 乃是龙王之妻，生了许多龙子龙孙，岂不知人言？” 国王道：“ 既知人言，快早说前后做贼之事。” 龙婆道：“ 偷佛宝我全然不知，都是我那夫君龙鬼与那驸马九头虫，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，三年前下了一场血雨，趁机盗去。” 又问：“ 灵芝草是怎么偷的？” 龙婆道：“ 只是我小女万圣公主私入大罗天上凌霄殿前，偷得王母娘娘九叶灵芝草。那舍利子得着草的仙气温养着，千年不坏，万载生光， 去地下或田中扫一扫，既有万道霞光，千年锐气，如今被你夺来，弄得我夫死子绝，续丧女王，千万饶了我的命吧。 八戒道： 正不饶你哩。 行者道： 家无权分，我便饶你，只便要你长远替我看塔。 龙婆道： 好死不如恶活，但留我命，凭你叫做什么？ 行者叫取铁锁来，当下官汲取铁锁一条，把龙婆琵琶骨穿了，叫沙僧 请国王来看我们安塔去。 那国王急忙排驾，遂同三藏携手出朝，并文武多官随至金光寺上塔，将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层塔顶宝瓶中间，把龙婆锁在塔心柱上，念动真言，唤出本国土地、城隍与本寺伽蓝，每三日送饮食一餐，与这龙婆渡口，少有差额，即行处斩。众神暗中领护，行者却将灵芝草把十三层塔层层扫过，安在瓶内温养舍利子。这才是拯救如新，霞光万道，锐气千条，依然八方共睹，四国同瞻。下了塔门，国王就谢道： 不是老佛与三位菩萨到此，怎生得明此事也？ 行者道： 陛下，金光二字不好，不是久住之物，金乃流动之物，光乃闪灼之气，贫僧为你劳碌这场，将此寺改作伏龙寺，叫你永远长存。 那国王即命换了字号，悬上新匾，乃是赤剑护国伏龙寺。一壁厢安排御宴，一壁厢招丹青写下四众生姓，五凤楼住了名号。国王摆銮驾送唐僧师徒，赐金玉酬答，师徒们坚持一毫不受。这真个是邪怪剪除万境境，宝塔回光大地明。毕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